其实也要过去，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琢磨自己，别回头，请你去远行，很想你，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，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 之后还要醒，我想不是

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 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，泪水化成雨 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闭上双眼。

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我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难道下山啊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我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伤害，不再怕期待，见你时那才是我。

件真诚的回忆，让我们 make a wish make a wish， 一起约定看最美风景，这一切都不会是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整。